有秋风沙沙地，古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话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息，琴声里头继续关于你，情在一首便利还在爱你，缘分竟然不许你离去，情在一首便利灵魂的你，愿春花瓣落地飘断了过去，而我仍然继续去等你醉意，风沙沙地，古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话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头继续关于你，情在一首遍地还在爱你，缘分竟然不许你离去，情在一首便利灵魂的你，缘中花瓣落地飘断了过去，而我仍然继续去对应醉意，祝我要你每年落地，风风收拾秋冷的回忆，情在一首便利放不下你，情在一首便利灵魂的你，已经和我四季找你的消息，不知那场天雨又一年过去，寂寞开满玻璃却等不到你， 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湿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

为你将花园加洗遮掩，昨天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倔体的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点，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何必说出大字眼，我当作誓言，给你将谎言加戏之言，昨天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 有时候我们很快乐，有时候我们平静如水，有时候我们很难过。情绪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们都要慢慢的学会控制情绪，发泄情绪，让它不影响到我们平时的生活。今天有没有对你的情绪做一个很好的控制呢？该发泄的时候就要发泄，用健康的方式，比如打枕头、唱歌。有的人喜欢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喝酒，还是要说酒不要贪杯。 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的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与 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抓住你眼光。今夜就这样守在你身旁，今夜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与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就这样守在你身旁，今夜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与凄凉，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情人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人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与凄凉，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有点现在暂时可我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伤悲让我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

界不停转动。在他手中，凭什么理由我也说不出口， 总是被感情带着我，到现在我还是没把握， 付出等待收获。 爱人我被爱很难抉择，我只想勇敢大步走。要勇敢行动，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有这样的一小段话，还真的是挺精辟的。未曾清贫难做人，不经打击永天真，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你呢？你是什么样的阶段呢？可能半生不熟。一个人呢，总是在成长的，不管是成年了多久多久，我们都在通过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时间段，成长成不同的自己。不可能一点变化都没有，不是吗？你是不是正在变成那个你想要的自己呢？好了，希望在这里有你想要的好歌曲。 爱，它已经困住我，走不出一点光，能够指引找到出口。泪，它匆匆留给我，内心所有坚强，无法刻下，无话不说。想要伴着你，又怕被操纵。我想问为什么，却问不出口。我装得很冷漠，却只是受尽折磨。害怕苦一醉，却很难回头。谁看出这样的女人内心里是脆弱？一半梦，一半苦涩，一生都寂寞。能不能看遍世间，换一些感动？承认吧，我也需要更多的欢乐。睡吧，白天的伪装卸下来是脆弱。你的笑，你的眼光，快把我淹没。明白。 坚强，无法开枪，无话可说。深夜半执迷，又怕被操纵。我想问为什么，却问不出口。我叫那很冷漠，却只是受尽折磨。害怕哭一次，却很难回头。谁看出这样的女人内心里是脆弱？一半梦，一半苦涩，一生都寂寞。能不能看遍世间，换一些感动？承认吧，我也需要更多的欢乐。睡吧，白天的伪装卸下来是脆弱。你的笑，你的眼光，快把我淹没。明白后又能如何？不愿意放纵，忍不住也有人撑起唱着首爱歌。幸福的泡沫永远难捉摸，彼此痛苦都太多。男人的温柔来去像一阵风，不要真心敷衍我。我不是弱者，只求面对自我，痛也痛得很光荣。我只想摆脱所有的脆弱，把一些自尊留给我。幸福的泡沫永远难捉摸，彼此痛苦都太多。男人的温柔来去像一阵风，不要真心敷衍我。我不是弱者，只求面对自我，痛也痛得很光荣。我只想摆脱所有的脆弱，把一些自尊留给我。 否则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等相爱或许你已百折了不读。到底是你的沉默还是你的承诺？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舒服。我用我的角度看着世界的庸庸碌碌，所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恨喜怒让身历尽折磨，不愿停住，世界要征服，快冲你的

副职、廊坊市级以上基层党代表列席会议。会上，韩占山代表市委常委班子做对照检查，并带头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随后，常委同志逐一做对照检查，相互开展批评。冯韶慧对我市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查找问题准确到位，剖析原因深刻透彻，相互批评真刀真枪，整改措施务实管用。通过这次民主生活会，大家红了脸，出了汗，也加了油，鼓了劲，开出了好氛围，取得了好成效，达到了预期效果。三河市委常委班子要把这次民主生活会激发出的正能量转化为深入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推动三河实现高端生态率先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团结带领三河全市党员干部群众，以全新的精神面貌投身到各项事业当中，努力把三河发展推上新境界，为廊坊率先走新路，奋力走前列，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冯韶慧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进一步提升政治素养，树牢四个意识；二是继续当好廊坊排头兵，推动三河发展实现新提升；三是大力加强班子队伍建设，充分调动干事创业激情。日前，我市召开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宣传贯彻工作会议，廊坊及我市领导冯韶慧、韩占山、张金波、刘连杰出席会议。冯韶慧在会上指出，各级各部门一定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清学习贯彻意见条例的重要性，全面实施以法治安，有效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整体水平。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意见条例的热潮，广泛宣传意见条例的精神实质，把学习贯彻不断引向深入，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全社会营造浓厚氛围。冯韶慧强调，良策重在落实，落实重在明责，要积极树立依法治安、多元共治的理念，做到党委政府担领导之责，部门履监管之责，企业负主体之责，群众尽参与之责，推动意见条例的全面实施。要切实加大执法执纪问责力度，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考核和一票否决工作制度，全面提高安全生产工作水平和实效，为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发展环境。韩占山主持会议，他要求要迅速学习贯彻，同时压实各方责任，并严格督导考核，切实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上，刘连杰汇报了我市2016年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和2017年工作安排。廊坊市安监局主要负责同志为与会人员解读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要点之总量控制强化责任》。污染物总量减排是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提和重要手段，但根据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我国实行总量控制的两控区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1.4%， 不能适应全国总量减排的需要。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由两控区扩展到全国，明确分配总量指标，对超总量和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并约谈主要负责人。修订后的法律进一步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和监督，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国务院环保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2017年税收生产小知识：一、企业的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补录税务登记信息。二、

能把自己的房间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布置的话，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至少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发现我还挺喜欢宅在屋子里的。就好比我们总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属于自己的世界。好了，好听的歌曲也能够让你得到休息。接下来张学友的一首《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春风细细诉说秘密，谁的手握在一起？若现若隐，谁是梦中的你？月光如你，虚幻人情，多少爱慕的眼睛，不远不近，正好是我动情。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像在等候谁的光，温柔的燃烧在夜里。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谁在捉弄我的眼神？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曾经未曾就遗憾有几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不想此刻寂寞的人。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也许不要太认真。在一起，若现若隐，谁是梦中的你？月光如你，虚幻人群，多少爱慕的眼睛，不远不近，正好是我动情。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像在粉红色的地洞，温柔的燃烧在夜里。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谁在捉弄我的眼神？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趁这杯中酒意还有几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不想做个寂寞的人。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也许不用太认真。

还会为你采摘星星月亮、哦、如果不相信我们白头偕老，上天保佑我们爱依然，当我们老了呀，花开又开，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成长的关系，有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喜欢多说话了呢？可能指的是不熟的人，或者说同事啊，这些每天都要面对的人。有人说你越来越不想开口说话的原因是什么？一位网友是这样回答的，不想伤害别人，也不想恶心自己。说实话，很多人都说没看懂。然后有人就说了，不想迎合别人而迷失自己，这下就明白了吧。生活当中可能为了一些人际关系，难免会说一些违心的话，说完之后又觉得自己不舒服。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少说话也没什么不好的，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至少这样心里是舒服的。不管怎么说，跟着心走吧。好了，继续来听歌。 因为整天下雨，空气才会有雨，所以跟你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目的才走到这里，所以也不能算你失恋。好想说服我自己，但来不及，只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所以才翻来覆去，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所以习惯不珍惜，就把所有怀疑都当作坚持。太爱原谅自己，跟你没有关系。因为我不要勇气，不要谁靠近，所以也不能算孤寂。好想再骗我自己，但来不及，只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所以才翻来覆去，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所以习惯不珍惜，就连说我爱你都不曾彻底。只因为终于我已失去你，所以才能面对你，面对你的逃避，你的不在意。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所以习惯不真实，如果没有掩饰，这个结局会不会是你的开始。 Oh, oh, oh.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同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城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城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江湖招募练到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重奏智慧杰作，助力社会终身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梅赛人听，梅赛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意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我的身边呢，总是会有一些非常着急找男朋友、找女朋友的人，又或者说他们的家人太着急了。可是我们都知道，感情这件事情很难勉强，特别是有压力、有人催的时候，这样的感情很可能是带着很多的勉强，就像定时炸弹一样，在磨合之后不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所以呢，不管是感情到了什么阶段，或者说依旧是单身，不要着急，一切都能让时间给你答案，用心去经营了就足够了。看到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时间会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在最后，毕竟喜欢是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希望我们都会遇到那个细水长流的人。 OK， 继续来听歌。 选择明天可能的爱，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还记得那一夜悲哀，忍住泪关心了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总让心中充满了脆弱无奈。每个人都记得下次遇到真人才能记得比真心还快，每个人都记得昨天找到真人，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最后才了解已走过真爱，每个人都记得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得比真心还快，每个人都记得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 生活里徘徊，只是夜深人静里会醒来。每当看着两人的合照时，心中还是有很多感慨。每个人都期待上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已知道，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是不是我们下一次会遇到真爱。 白娘香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裂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其实道理我们应该都懂，我们真的是活给自己看的，特别是跟我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瓜葛的人，就更没有必要把你放在心上了。你惦记的那些事情啊，那些烦恼啊，别人也许根本就不在乎，你说呢？ 下着雨的街，飘下小碎雨，想起有些梦无法实现，对你的想念沾满心田，我想醉。你是否依然此刻那自卑，说味道很像爱的感觉，心如情大发爱已麻醉，我想醉。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点燃回忆一夜一夜多美，都已无所谓。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已无法收回。 想听你要听的古典乐，每次的旋律让你好美，心已经打翻，爱已麻醉，我想醉， 我想醉。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点燃回忆一夜一夜多美，都已无所谓。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已无法收回。 我掉下起我的泪，点燃回忆一页一页，多美都已无所谓。爱你是罪，我才是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你无法收回。 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傻笑的就好像你，像你一样甜蜜。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哦，耶，爱你就等于爱自己。我想你的难题，你写我的日记，比爱人还亲密。没说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欣赏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不爱不能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 伤口。 场孤雁， 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幸福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满牛活力也会出现。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用心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每逢钻戒以后不我香烟， 我的疼痛是你的没有期限， 从冬天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小夫妻， 小夫妻， 小夫妻， 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声音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 永不放弃，夫妻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这一世 呵护着你， 一直到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欧德阳，叫做《小夫妻》。有一对小情侣最近是领了结婚证，在朋友圈看到的时候觉得非常为他们高兴，而更有趣的是这个男生之前是从来不肉麻的，甚至两个人吵架也是吵得非常频繁非常凶，可后来突然就没有关系了，两个人都了解彼此也磨合够了，然后这个证呢是说领就领了。领证之后这个男生还写了一首像诗一样的东西表达了自己的爱。这个女孩子当时坐在火车上哭得稀里哗啦的。你在你的朋友圈也会看到秀恩爱的，有没有这种比较感人的呢？感情因为真挚所以感人，希望你也能够遇到那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长久的爱，长久的陪伴。好了，在这里好歌曲长久陪伴你。接下来这是陈威权的一首《原来爱简单》，明天早晨再来跟你一起听歌，稍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哦。 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直走还是转弯，有你就是方向。最后变成绵羊数一整年，明明约好了三点，电影还只先早点，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你却微笑出现，我在你的眼，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明显，